的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来自那英。很久以后，当有人称赞你为人特别精明谨慎，讲话做事滴水不漏，你就会在心里面苦笑，感谢那些给你上过一堂又一堂课的凉薄的人们。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变得丑陋了，世界原本就很现实。

不同的处理问题的办法，秀才有秀才的，兵有兵的。没有交手呢，第一个架势摆出来了，就知道大家是不是同一种人了，用不着继续厮打。比方说路上出了刮擦，你正常人呢拿一个手机准备拍照取证打电话，那他呢如果拿一个棒球棍下来了，你这个时候不上车锁门锁窗还等什么？让自己进入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里吗？那你就太傻了。 那不是落叶吧，自己交给了风，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昨天灰飞烟灭，后面天遥远在天边， 很聪明啊，那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满足一些傻子的自尊心啊，比如说像精英款，比如说像轻奢派啊，这些词语实际上呢都是为了一些讨好和营销。你上当了吗？ 你说这两个人跳跳蛋糕不就唱唱就周末喝墨喝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大动干个就过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对了。传言的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吻算是真的，痴迷的心声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

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关于拖延症啊，其实形成拖延症的真正原因呢，不是懒，不是分心的事儿太多，更不是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拖延是因为害怕，对结果害怕，对自己不信任和对未知恐惧，导致了长时间的犹豫和逃避。第一个描写拖延症的作家大概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呢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拖延症患者。 To be or not to be 是这个群体的人生写照。 坚持只要这样子，爱失去延续的价值。你我提炼不成钻石，强弱就稀薄之不够奢侈。